有歡大家好，又是真的很寒貨，等我下次真的要想想講什麼先。又是大匪看天下的時間，今集又遲了，應該出的時候呢就是星期五，因為今天呢依然忙，今天諗住錄兩節，聽朝早呢就錄一節，咁聽日晏晝呢就可以呢就出到街。咁呢第一節通常嚟講啦，答一下啲網友啦，咁有多網友就話唔好真係咁粗口，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粗口㗎，盡量啦。佢話因為佢喺廚房聽，有陣時呢太粗口呢就俾外面聽到呢就唔係咁好。咁另外有啲小姐又咁同我講，咁可能真係啦，咁就真係收斂下啦。第二呢就係、我本身呢今日諗住呢就搵我仔客串一集嘅，但係呢因為事務繁忙，我事務繁忙同佢夾唔到時間。咁唯有改下個禮拜啦，因為臨過年啦。咁盡量都要，即係我有正職嘅都要盡量搞定晒正職，但我估唔到呢今年特別忙。咁有啲人就喺 YouTube 留言俾我，冇人想聽啊大匪你自己成日講你啲嘢啊。其實我呢個節目真係講我自己嘅嘢㗎咋。因為呢點解呢冇人同我客串做呢唔係唔好。有啲人成日講喂搵到個人啦、啊、咁。我呢我都唔想咁悶嘅。因為搵到個人有陣時我講我自己認識嘅嘢，我自己認識嘅人就變咗我自己講到。如果人哋同我答唔到嘴。如果呢我搵人做下巴我又唔想，即係人哋變咗阿近，即好似星期二得到咁，我就長期做阿近嗰個角色，係久不久發你神經上嚟呢就講多兩句啦，因為我都有自知之明嘅。啲人呢聽星期二得到呢其實主要真係聽 Tony 嘅。呢、這個我知道嘅。所以呢有好多嘢呢佢係主播，我哋呢啲呢就係喺隔離即係講兩句囉。所以雖然有好多嘢呢我同佢嘅睇法唔同，佢其實佢都知嘅。不過做節目最緊要就係、是、老少話頭，做節目要好聽㗎啫。係咪呀，仲有啲朋友多啲 subscribe 我哋嗰個頻道，訂閱多啲。因為呢最近原來有幾個網友呢先知道佢哋係冇訂閱到，同埋佢哋即係可能年紀大好似我咁唔識操作呀。咁呢次呢呢段片呢播放嘅時候呢，我就將我哋呢聯絡 Alice 呢，即係嗰個我哋嗰個製作部經理呢 Alice 呢就嘅聯絡方式聯絡你哋。因為有啲呢連我哋有我哋大飛看天下呢有 good one,good two, 同埋 good three 嘅同埋 WhatsApp 同群組同埋 WeChat 佢哋都唔知道嘅。咁希望呢打返上去上高，即係喺 YouTube 嗰上高打返，如果真係有人有興趣搵我呢就過嚟搵我啦。咁報掛台務啦，咁呢其實都呼籲咗好多人嚟做節目嘅，咁近期都好多人嚟見過。咁我哋預算係3月1號正式開始，過咗年後呢就陸續開始試咪㗎啦，不過唔係盧海鵬試咪呀。咁呢就試咪開始做，但係呢因為都係我自己嗰個工作能力唔夠，所以就仲蹲住啲嘢喺度做。咁希望就3月1號正式星期二得到有個明確嘅方向同埋節目嘅時間表啊、網頁啊，咁各樣嘢會完成到啦。咁又吞口水，吞口水其實真係好大聲，好影響。唔知點解我平時我冇咁多，可能緊張。咁聲依然係冇嘅。咁講返呢個禮拜見咗幾個網友。咁多謝阿 Bert 啦，喺上高請咗我哋板田，請我食咗餐羊肉打邊爐，全羊打邊爐啊！咁食得好開心啦，又識咗幾個朋友啊！咁有啲做喺深圳電視台度做嘅，有啲就係做投資嘅，有啲係做打政府工嘅，有啲做律師嘅咁。咁過咗一個好愉快嘅晚上，咁都同阿 Bert 講聲對唔住啦，因為我唔飲酒啊，咁变咗呢就唔能够陪你哋尽兴啊，汽水啊因为减肥都唔飲得，咁同你讲声啦。咁另外呢美女三人组就我臨生日之前佢哋叫咗我去卡拉 OK， 咁同我倒数， 咁咧，寻日咧又同我食团，特登落嚟揾我咧食团年饭，咁啊多谢佢哋啦，猫姐啦，带头啦，大家姐啦，咁啊带咗两个靓女啦，咁 Sharon 啦，同埋另外一位好靓啊，都唔知佢愿唔愿意开名嘅，因为佢比较要求高，咁诶迟啲可能系我哋其中一个节目嘅主持人嚟嘅，咁啊讲到呢度。咁咧，今日咧就想讲有啲第一节啦，讲下大陆嘢啦，或者讲下一啲小古仔啦咁。我曾经喺星期二得到嘅节目讲过，我咧对一个当时咧就有套叫城寨嘅《城寨英雄》里边咧，佢哋成日讲八极八极。咁我对八极拳嘅认识咧，系因为我去台湾，台湾咧我识嗰班台湾人，佢哋本身咧就系、是。做总统府嘅保镖，有啲咧就系做曾经做过警察厅厅长，佢哋每一个都学八极拳，佢话呢套系一个套，即系佢讲俾我听，呢套系一套暗杀拳，咁系比较有杀伤力嘅，比太极啊各样嘢都有杀伤力噶，譬如用拳啊，用手踭啊，即系比较硬嘅地方咧，我嚟伤人嘅。啊，膝头啊咁样，咁我其实我真系唔识，咁但系点解话讲八极拳咧咁？因为咧我睇中意睇日本漫画嘅，咁当时有套日本漫画叫做《拳儿》嘅，《拳儿》里边咧个角色就叫拳儿，佢咧就系学呢个八极拳，而咧我哋呢个年纪咧当然睇过有一套经典漫画叫《男祖》嘅，当时嗰个男祖嗰个男主角佢亦都系。擅长八极嘅，啊，尤其佢嗰招最厉害嘅叫用猛虎硬爬山啊！虽然冇睇三十年，但都仲记得。咁咧书里面讲咧有一个叫李书文嘅人，喺清朝嘅，佢系一个八极拳嘅大师，身高好矮嘅啫，好矮，我谂五尺唔够啊！以而家计，咁但系佢咧当时系打遍天下无敌手。咁咧睇呢套漫画，睇呢个拳儿呢套漫画，就对呢个人嘅生平好有兴趣，咁就睇咗啲资料，咁 OK 嘅。点解会讲又讲咗呢个讲八极拳呢？因为呢几日雾霾天气啊，各样嘢有时睇到咧啲汽车啊喺上高大陆啊睇唔到前面啊，全部撞到好犀利啊，死咗好多人啊，受咗伤啊。咁再加上呢重温咗一段天津大爆炸嘅片。咁睇天津大爆炸嘅片，咁其实就早几年发生㗎喇。咁啊我哋689啊就曾经做一个喺天津市呢就曾经做个顾问。咁啊好多发展啊话天津啊点样好点样好，我哋香港学到佢就好啦咁。咁佢未讲呢句说话之前呢就令我諗起呢天津第一次爆炸可能是因为我，但是当然不是你见到在停车场砰砰声啲车拱到烂晒嗰啲发掘。为什么呢？讲返我一啲以前搵食嘅事啦咁。点解嗰陣时呢我呢就做上课嘅，专做上废五金废胶同埋呢啲电子零件嘅返大陆。咁有时呢即使正常报到关都好啦，佢嗰啲关口突然间改条例又唔俾你入，有啲咧就突然间咧就要你去某笪地方某笪地方咁。咁当时咧我有三单嘢咧就喺我手嘅，第一单就系咧喺美国有间厂啊，厂咧就要拆厂，拆厂咁回收晒佢哋嗰啲咧所谓铜喉啊，成间厂咧好多铜啊，铜喉啊铜管啊，我哋叫嗰啲做紫铜啊，紫铜。咁呢极靓嘅铜，咁呢可以返嚟融咗之后重新再做返啲成品嘅。咁有好多隻柜，当时嘅铜价大概五蚊到啦，一公斤。咁即係一吨呢就係五千蚊咁样嘅。咁一隻柜呢就廿几吨。咁你有数得计啦。咁返大陆再翻身再出返口。咁呢啲全部合法嘅。第二样嘢呢就係有隻747嘅飛機引擎，有幾隻 咁咧当烂铁卖。咁我嗰阵时都打咗个突，哇，犀利、哦，运飞机引擎、哦，翻大陆、哦，好巴闭、哦。其实就烂铁一嚿，因为根本上已经喺飞机嗰度咧切割咗落嚟，就卖翻上大陆。咁咧可能系拆咗啲，即系该系钢嘅钢啊，金属归金属啊，铜线归铜线啊，拆晒出嚟啊，有啲零件啊，咁我嚟卖啦咁。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冷气机，有三柜嘅冷气机。就两柜雪柜，咁咧我就第一次入口呢啲嘢，咁咧就喺广东呢边咧冇办法，咁有个台湾朋友就介绍我，就上天津就揾一个台湾人，姓李嘅，咁呢位李姓嘅台湾人咧，佢喺嗰度做厂嘅，咁我上到去天津咧，佢又揸车去天津。飞机场接我，咁啊请我食咗餐好丰富嘅饭啦，做咗酒店咁，因为咧。去到天津呢次都是我第一次去天津，到而家都系唯一一次，因为唔敢上去，即系个心理有阴影啊。因为天津大爆炸系由我引起嘅，所以咧我有阴影，我唔敢上去。其实讲笑啫，其实真系冇乜必要啦。咁啊，佢嗰度咧食天津菜咧系比较重口味咸啲嘅，佢哋天津人嘅口味比较咸啲，我哋呢啲去食咧就冇咁习惯。成日要饮水，咁咧去到嘅时候咧就了解到咧，原来咧佢咧嘅爸爸咧就曾经做过呢个总统府嘅近卫，而佢阿叔咧就系、是、呢、這个唔知堂叔表叔啦，呢、這个唔清楚，就系、是、当时咧就系、是、台湾啊公安厅嘅厅长，咁咧佢哋咧就佢台湾厅公安厅嘅厅，即系警察局嘅，唔知点样讲啦，就。退休嘅时候咧，就想回乡探亲，因为佢哋系天津人，佢哋想翻嚟天津。咁天津咧，市政府一知道有呢个消息咧，就各就话佢哋咧，哎呀，我哋天津人有面啊，我哋呢条村呢条乡咧，出到你嗰个名人啊，咁咧就热烈欢迎佢哋成家人翻嚟。咁咧翻咗嚟之后咧，招呼佢啊，就嗰一阵时就唔会话，哎呀，你国民党点衰点衰冇。即系咧，我哋中国出咗一个咁大嘅官，我呢条村，我哋呢个市，我呢个县，咁咧欢迎招呼佢食，跟住咧就俾好多投资项目优惠佢哋嗰家人。咁佢哋咧本身咧亦都有啲亲戚啊，譬如好似啲阿伯啊，各样嘢咧就仲系喺天津嘅。咁啊由佢哋去做税客，因为分隔咗两岸都好啦，税客税佢哋翻嚟，就俾好多好优惠嘅条件佢。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俾着数啦，即系当打统战都好啦。咁我呢个李姓朋友咧就留低咗喺度结婚生仔。咁佢咧就喺天津港附近咧就搞咗个回收场，总数咧成个回收场嘅回收区咧一共有四十几间公司嘅，即系四几间公司啊，即各自咧就回收啲废料啊，喺度再翻新啊，或者分解啊，各样咁。咁我同佢讲我头先我要上货嗰三样嘢，咁佢话冇问题嘅，可以天津港报关，但有啲嘢报唔到关，因为始终咧旧嘢咧就好似冷气机，譬如好似你废旧铜系冇问题嘅，因为呢啲资源再回收，环保嘅一种。飞机引擎箱有好多电子嘢，但佢实际上嗰啲系一件烂铜烂铁，翻到去。过百万个飞机引擎，或者两三百万个飞机引擎，或者甚至再值到咧，嚟到呢刻都唔值钱。但第三样嘢咧，就牵涉冷气同埋雪柜啦。佢呢啲系旧家电，唔能够当废旧五金入口。咁佢同我谂啦，咁因为咧就成 lock 嘅，喺同一个货主嘅，咁啊同佢倾好咗各样嘢咁，咁咧就喺美国唔经香港啦。美国直接搵船就到呢个天津港，到天津港咧，咁当时咧我就上去睇接货啦，即系人哋拆关报关，咁人哋收得嘅当然报关冇问题，拆关冇问题啦。咁佢入到去，佢拆关，咁啊开咗其中展示佬，即系所有嘅货柜入口有条海关锁封咗后面嗰个门噶。咁咧，海关只有海关先有权剪咗佢，因为嗰条丝我叫丝佬锁咧，其实系一条钢丝嚟嘅，系一条威亚嚟嘅。咁啊，有个 number 是一个海关编号来的。咁你呢塌咗之后呢，你只要断咗之后呢，你复制唔到第二条。所以呢证明到你冇开过箱，当然有好多办法可以开到呢、这个即係唔影响呢个封条嘅情况底下可以开到呢个门啦。咁呢啲后话啦、啊、稍微、做上课嘅人都知道明白嘅。咁亦都有条路嘅去教。咁呢个问题唔讲。咁去到啦，好开心啦，即係成功展啦，咁就摆喺个海关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柜场嗰度。咁嗰日呢到咗啦，咁我收就准备收钱啦，就展咗关，今日货柜车未嚟，咁安排咗第二日先到，咁当晚好开心。当晚好开心啦，咁卡拉OK少不免啦，咁飲飲食食，咁收埋啲运费，咁我找埋啲运费，咁出埋啲货钱，咁腰缠万贯咁啊，第二朝早諗住瞓醒呢就返香港上飞机。咁呢就去緊机场途中呢，我朋友即係李莎打电话俾我，佢话批嘢出咗事，而家唔知点搞。咁我出咗咩事啊，好简单，原来我美国入口嘅时候呢，即係出口嘅时候呢，所有嘅冷气机同埋嗰个雪柜呢有个压缩啊，即係雪种啊，压缩啊，压缩器係应该拆咗佢。我唔识啊，我第一次上。对方话你搞掂就俾晒你搞掂啦，个个都想干手净脚唔理。唔理嘅情况底下我就嚟到呢度。咁当对方要搬嗰隻货柜嘅时候呢，可能喐啊。因为佢哋通常嚟讲，我哋个麻鹰机就可以将成隻货柜担起。一担起可喐嗰隻货柜，咁啲货喺里面，即係冷气机里面。佢嗰个压缩，其中一个压缩我估计啫，应该都系咁，就爆。一爆大镬啦，跟住并令棒棱互相影响，就好似大爆炸咁，当然冇大爆炸嗰个威力啦。但係因为压缩一爆嘅时候呢，会生产咗一样嘢叫泡。就好似番碱泡咁样。爆一隻柜，两隻柜，三隻柜。卒之成个天津港海关全部都系泡。唔知点埋尾，我第一时间就上飞机返香港。咁啊，新闻冇报道，或者喺啲网度啦，你可以揾到有呢件事嘅。当时都冚得好实，因为唔系而家呢几年网络咁发达。咁我姓李嗰个朋友大镬啦，佢打电话俾我，呢镬出事啦。啊，拆咗关，咁海关就即系认可咗呢批嘢，呢批嘢出嚟，其实佢就唔系报呢、这个，报呢、这个。冷气机，一旧电器嘛，同埋雪柜嘅，佢报咗另外一种嘢，我唔记得佢报咩啦。咁但係当你爆嘅时候就冚唔住。咁就出咗事啦。佢呢就咁啦，当然啦，钱啊货银两核，货啊俾咗你，钱我啊收咗，係咪呀，你又验咗货冇问题。咁呢件事后咪我知道都真係搞到好大喎。我呢个李生呢，李先生都后台够硬。佢过到嘅，因为我个台湾朋友介绍我识嘅，佢话过得到嘅。跟住呢就后尾佢落深圳呢，我就请佢深圳食饭，对唔住啦，即係自己跟得唔好。但係当时里面有一个双检同埋有两个关仔呢就孭晒飞。咁呢就后尾呢就调咗职，后尾唔知有冇炒埋唔知啦。咁呢呢一件呢就是天津港第一个大爆炸。就是由我引起的。因为呢当时呢我这个老友呢影了一张相呢发过给我。当时有电脑的啦，手机都可以啊拍照的啦。咁我都知道真係好大喎。即係成个天津港海关有一半个车场，有一半都有铺。咁好似而家人间仙境咁啦，你又冇埋，当时系铺。咁呢件事，所以呢我之后都冇再上去。咁啊，今日又有个网友就搵咗我，就是、加拿大返嚟，将会返嚟喺21号。咁佢搵过我嘅，佢有啲龙虾啊，有啲嘢呢就准备报关返大陆嘅。希望返到嚟嘅时候能够，即係我冇咁忙啦，提供到一啲可以方便到嘅渠道同埋资料啦。咁而家呢 但佢亦都同等呢个新兴呢有两只鬼，因为新兴呢除咗砂糖跟贡金呢，云浮最叻呢就係做石材。所谓石材就係我哋香港好多嘅云石地板啊、窗台啊，好多基本上呢云石呢就由嗰度出口嘅，好多大陆都嗰度卖。但係呢佢哋亦都入口喺嗰边呢，即係屈南啊、云南呢地方呢，就好多马来西亚、印尼嘅石材呢啊，就入运入去嘅，当然冇大陆嗰啲咁靓。咁咧就嗰度系集散地。咁我呢个朋友就即系呢个网友咧就话佢有两只柜，唔知系咪呢啲嘢，就准备咧要赶住过年前咧就去加拿大，要喺盐田港走。咁我唔知得唔得，但我俾咗资料佢睇下，佢联络个辉哥啦，佢比较有把握啲，因为咧埋尾噶啦。啲司机翻乡下，基本上咧，而家大陆咧系唔做嘅。咁呢件事啦，咁咧就仲有咧就想一讲一讲啦，牵涉少少。其实我想下次讲讲我对香港嘅睇法嘅。咁啊，呢次讲大陆又未够钟，咁啊再讲多啲啦。其实冇咩讲嘅，因为真系忙，唔知讲乜。咁啊，滥竽充数啦。咁我讲一个传奇啦。好多人走嚟问我大筹码单嘢系点嘅，咁其实大筹码呢分上下集啦，上集讲讲啦，我一个朋友叫阿水，当时呢我做开始呢学人做上课，咁一日过关，即係讲个上课啦，即係做上呢个冷气机都系上课啦，就我认识佢，咁呢就认识咗，点认识呢，就我过紧关，我倾紧电话讲紧呢啲货柜点走点走，经越南点走点走，可以点走点走。今日过咗大陆关，过紧香港关之后喺罗湖过。一出关口，佢呢就有个人呢就走嚟拍我膊头。跟住同我讲声，哎你做帮人问啲废胶啊，废旧电子啊返大陆啊，我系啊久不久有啲啦咁。咁呢嗰时揸得冇咁严啊，正常都可以报关走嘅。咁佢即时提咗张卡片俾我，佢系潮州人嘅阿水哥，咁话诶我咧就做有两个柜场嘅，就做嘅废胶啊废电子啊喺洪水桥嘅铭威电即系铭威地产咧埋边嗰个停车场啊，洪水桥就埋边个停车场，铭威嘅停车场咧。一路入去呢嗰度有几间嘅。咁我好多嘢呢我唔识呢就因为呢个水哥我学识嘅。咁都好厚面皮下，即係好似我咁啊要求生啊咩都做得出。咁啊过后呢我留低咗我卡片俾佢啦，咁啊好积极咁搵我去成，咁啊介绍佢潮州人啦，咁啊招呼我返个货柜场啦。咁我先意会到，因为我都系新入行，只不过话我有多比佢更加有渠道返大陆。咁佢呢就做废旧电子呢，原来呢佢潮州人，佢老豆呢就识好多台湾人，咁呢就台湾人系货主，就专返影印机，即係啲影印机呀、四色影印机、打印机、电脑嗰啲废旧电脑，咁到佢嗰度有啲废胶，咁乜都收咗之后呢就由佢哋嗰度拆咗之后打包装，打完包装之后呢就搵我哋呢啲呢就帮佢上大陆。咁通常买家就是潮州人，买家嗰个就是台湾人。咁我问佢系咪台湾人好多做呢啲呢，咁佢话系，基本上所有嘅电子大国啊，就即系美国最多回收嘅就是台湾人，台湾人就是美国的野仔，他们在那里读大学，在那里留低生活做生意，基本上他们都是有能力有办法去收到这些这样回收电器搵钱，然后回来香港，经香港做中转就回大陆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有变化，但早轮就了解过应该都还是这样，但只不过现在就连香做在香港就不用回大陆。分解啦，香港好多柜场都帮手分解，所以呢香港啲地呢基本上毒死晒㗎啦。因为啲洗金水、洗银水啊，甚至电子分解都好啦，都会释放一啲有毒嘅物质嘅。咁啲地就死晒，即係好似潮州桂鱼啊。早几年啊去到桂鱼镇啊， 离开佢十公里、八公里，你都闻到一阵酸味嘅，因为佢成个镇嘅唯一嘅产业就系做废旧电子嘅分解。嗰度啲人咧，平均咧生癌、致癌率啦，同埋早死系好犀利嘅。开头佢哋唔明，但系后屘桂如人明白咗之后咧，佢哋就请外边嗰啲四川啊、云南嘅嚟做，然后佢哋自己嚟睇，自己嚟睇咧，佢哋就唔住桂如嘅，佢哋好多咧就搬自己买咗私家车咧，就搬去朝阳啊嗰附近住，就唔留喺桂如住。所以桂如咧几十年后，我相信嗰阵酸味都去唔到，因为全部都系化学药品侵蚀咗。咁啊，题外话讲呢啲啦，咁等啲人有啲认识啦。我识咗佢，明白咗，佢介绍咗台湾人俾我识嘅。咁咧，我就帮佢哋营营役役啦，点样搭路啦，点样上，就系佢咧就成日招呼我翻大陆咧去揼骨。咁每一次过关咧，佢咧就架同我咧就走去带筹码。佢每一次带一睇，我就帮佢带一睇，跟住咧就去到啲音乐名都嗰啲。唔止嘅有几间嘅喺深圳，咁就交咗攞500蚊筹，咁跟住咧就走去揼骨。咁我同佢都好老友嘅，但系呢个人咧睇钱好犀利，我好多嘅知识，好多麻烦嘢，好多甩身嘅技巧就系、是、由佢学习嘅。即系话上次争财务事，两支雷球棍扫烂晒间屋啲嘢，屈对方。刑事毁坏、非法禁锢，然后局渣打银行，唔使佢哋还嗰条数，仲有补贴，将个全屋翻身。而因为呢件事之后，所有嘅收数佬合法嘅都唔会入你间屋嘅，最多喺门口屌鸠你嘅啫。喺对友讲粗口，即系佢屌鸠你嘅啫。吓恐吓你，但佢唔会入你间屋嘅。其实就系因为呢两兄弟所做呢件事。如果有兴趣嘅，可以翻听之前节目啦，或者啱啱加入，睇下点样可以蛊惑仔，点样可以解决啦。佢好犀利嘅呢个水哥，佢有的士牌，佢细佬有的士牌，长期卖分。佢就嗰阵时，当时同我讲，佢咧个细佬咧就揸的士啊。咁咧靠卖分帮啲的士佬顶分啊！当时嘅摄像头影唔到个样，影到扣分点咧？咁啊扣分，咁啊填司机资料，咁你三分，我卖3000蚊，咁你啊填我个名。佢从来都唔喺嗰度住，亦都从来唔喺嗰度出现，变咗佢冇办法收到政府嗰封信啊！即系提交司机嗰封信，既然收唔到，你就冇办法证实到。是我，因为佢要个司机确认翻系咪我嘛，不停咁来来回回，咁个钱就收咗。咁有啲甚至逼于无奈，真系扣得成分啦。咁咧扣咗分，原则上15分就收档啦，系咪？咁但系一收档冇噶咯，咁佢好简单，奉上法庭信，佢唔攞，继续最高峰试过150几分。扣咗，跟住差佬出通缉令，通缉到佢翻去，咁都咬你食咩？我收唔到信，卒之停牌、罚钱、了事。但系咁嘅过程咧，1分1000蚊，150几分咧，几多钱你可以谂啦？咁就靠呢个为生，呢个第一。第二，两兄弟好叻嘅，点样叻咧？就靠撞车为生。大陆就老屈嘅，我撞到你啊，或者你架车撞到我，咁佢就挂啦，系咪？跟住咧就要屈你汤药费啊，喂，佢哋唔做呢啲嘢嘅，点为之唔做啲嘢咧？我喺佢身上学到租架的士，咁咧个大佬啊水哥咧，佢又冇的士牌嘅，但系佢有权揸的士，只要后边唔载乘客，佢可以揸住个私家车牌咧就揸的士嘅。咁佢哋点样咧？两兄弟靠点样维生，点搵钱呢？就是撞车。佢唔会撞你嗰架车㗎喎。佢又当自己开紧工办失事，就撞埋啲石墩啊、路膊啊撞。咁当然唔会好大镬嘅。咁架车就 claim 保险整，因为车行车啦当然。咁佢哋点呢？跟住就送入医院啦，你有伤人嗰样嘢。 咁啊，伤咗人之后入咗医院，佢嘅手法好简单，睇完医生急症出嚟，跟住佢就话腰骨痛、神经痛、头痛，咁点啊？咪染咯，排期。咁我话我头痛，我做唔到嘢，我失去咗工作能力。咁啊，医生好简单啫嘛，你每一次嚟睇医生。你话痛，佢唔能，佢唔系你啊嘛，佢唔知道你痛唔痛，总唔知就系你话痛，佢就开止痛药，你话顶唔住，佢继续开嘅啫。好啦，你食唔食一个？第一唔知，第二就系当你食咗嗰啲药都好咧，你依然话俾坚持话俾佢，你唔好，因为你神经痛啊，照 X 光照乜嘢睇唔到啊，咁佢就因为咁样可以搵到钱啦。嗱，呢一节到呢度，一阵间翻嚟再讲。